今日唔係大飛看天啦，因為應該做翻一個叫做一個過氣中港車司機的獨白。咁咧就收視極差，唔好意思啊，打想打次鼻敏感，啊要食敏迪至得。咁啊，講翻啦，其實呢一次咧就想講騙子。因为之前早睇新闻咧，就啱啱好有个男仔，其实咧我大飞看天下都有讲，咁啊千方百计啦吓，咁啊送小礼物啦，做健身教练啦，电话骗案啦，就卒之咧就氹咗班女仔咧就俾好多钱佢，就话佢生日买礼物，咁咧平均都好少钱啫，呃埋好似95,000啊，我印象中好似系，跟住咧就十几个女仔走去报警。咁呢真係睇佢唔起。吓、啊、因为呢啲咁嘅板斧啊，生日人哋送礼物刘飞唔使啦，边个骨长啲靓女冇啊，大陆你话俾我听系咪，我生日一年可以生好多次日添，身份证都费事攞出嚟。啊年年月月都生日。十个女男仔追你就十次生日，就每人有部 iPhone X 交叉。咁啊，十部交叉，然后搵啲姊妹房啊，打个六折，留翻两部自己用，净系呢条数都大把钱啦。所以咧，上次我做节目都讲啦，呢个系香港人嘅悲哀，系嘛？连行骗都好啦，空无大志。而我认识嘅最厉害、最严重，而家喺大陆嘅骗子。就是俄罗斯。俄罗斯好多人呢懂讲白话又好，即是广东话啦，普通话又好，其实喺广州呢好多好多。每一个即是你唔好话一定俄罗斯啦，可能系乌克兰我唔知啦，基本上都系咁样。全部都大波折。啊，卖天然气啊，最紧要咧就啊，天然气一载船几多几多，我识梅德韦杰夫帮你搭只船，跟住去满洲你搞呢啲古仔咧，我听咗十几年噶啦，到今时今日仲有人搞紧，相当厉害啊！吓、啊，骗子系无处不在，我哋只能够提高警觉，希望自己唔好上当。点解我咁讲咧？最近因为做中港车牌，即是港珠澳，咁帮人做啦，又买卖啦，今日有个女士啦走上嚟话帮我买一个啦，咁其实我手头上都得返唔知三个四个，咁佢话帮我买啦，咁我就提咗佢有几句啦，咁我话唔帮衬我唔紧要，因为呢早几日呢就有个阿叔啦计数啫，佢之前问过我，问完我之后，咁佢呢就冇帮到我手，咁呢佢自己出去出面搞，咁呢就落得咗呢就一个股东嘅名义。点为之股东嘅名义呢，就係帮衬咗，即係平啲啦，即係呢个世界都係㗎啦。大家都系以一个即係而家人类系一个经济嘅动物。咁呢啲啊最紧要计到计啱数㗎啫。咁呢位大哥呢、這个叔佢呢就已经过咗65岁㗎啦。咁退休。咁手边有啲闲钱。佢之前问过我嘅，我话你讲你报有间公司报你冇嘢做。间公司冇营业。唔取消嘅话，咁你咪各个月攞返1000多蚊囉。如果过咗70岁好似攞返2000多蚊係咪，唔好买年金啦，买乜叫年金啦。咁卒之呢就我做广州车牌租俾人收6000人仔，即係7000蚊到啦。一个月。加埋呢1000多蚊8000多蚊，我一个男人好过黑啊，即係同林郑月娥黑啊。咩我哋泛民啊，哎呀全民退休保障每人3000咁。唔需要啊。一个投资咁多钱咁。咁同佢傾过，咁佢出面搞。其实呢件事呢就已经係第二个搵我问我有冇得搞，咁我都答佢係冇。因为点解呢，佢哋唔明白，其实我嚟讲嘅时候每一个嚟问我，我已经解释得好清楚呢个牌系点样嚟。 点解一定要咁样做。而呢啲即係我哋呢啲公司仔啦，可能佢见到金碧辉煌啦，去到又写字楼又庞大，咁有啲叫做讲座啦，咁呢就做咗就一间公司就落咗个股东名，跟住呢就上去买咗架车，上去攞牌啦。攞牌先发觉有人提佢，喂你股东嚟嘅，个牌唔系你嘅，因为法人代表系另外一个人，大陆香港嘅董事又系另外一个人。咁佢就落嚟问我，咁我系咪架车个牌我个牌唔系你嘅，因为间公司持有人唔系你，你俾晒钱攞咗个牌之后，转头佢踢你走都得嘅，一毫子都唔使俾你。咁佢话，咁我出咗钱嘅，咁人哋咪当你投资呢间公司咯。冇嘢㗎，同个牌冇关系㗎喎。做呢啲嘢都小心嘅，即係我咁讲啦。我希望即係有啲人呢投资真係要自己做任何嘢都要小心啲啦。因为点解我讲呢一节呢，因为近期呢都有几个网友搵我话有啲股票搭棚嘅嘢，咁啊问我点样睇呀，咁叫啲人夹钱，咁夹咗钱之后呢就两成手续费，咁呢负责帮你揸庄嗰个抽赢钱抽四成，佢唔出钱呀，咁执咗你六成，咁赢咗钱呢就分四成俾你，钱就全部你出。咁我答佢啦，咁我唔识呀，我亦都唔参与，我唔识。唔识嘅嘢我唔讲唔认。咁亦都有一个朋友唔关港珠澳事嘅，有啲钱啦、啊、手边，咁就同人哋买个深圳湾车位160万人仔，买咗之后揸咗一年之后，跟住中唔到牌，问佢点解，跟住佢问点解，因为由头到尾个牌都唔系你嘅，人哋当租咗个牌俾你啫。而佢呢就介绍咗8个人去买牌，点知8个人都系租，用咗一年嘅行使权，跟住俾人踢走咗。呢度过千万，个位大哥落咗袋，而家仲搞紧。所以咧，做任何嘢，即系骗子，即系周街都系。历史不停咁重演又重演，从来都冇停过。咁我哋做节目啦，有一样嘢讲得好坦白嘅，叫鸡就有价。感情就无价，明买明卖喺大陆几多钱就俾几多钱。如果你去美容啊、布啊，或者你沟女嘅话，呢啲系无价。到最后尾，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啦，一个夜场嘅女仔或者一个骨长嘅靓女，佢生日收10部 iPhone 交叉啦，连个个月收添啊，一年系可以收到120部啊。是咪啊？新历生日、旧历生日、情人节、白色情人节，跟住7月初7，跟住就正月15、2月14，圣诞礼物，几厉害，是咪啊？火山孝子系好多嘅，每一个人翻大陆沟女又好，做乜嘢都好啦。香港其实而家都同化得好紧要㗎喇。其实我之前做司机呢个节目嘅时候讲过，我喺广州呢好兴饮夜茶。其实夜茶嘅地方呢，除咗有啲悠闲退休人士都好啦，你留意一下，好多讲共产党如数家珍，识呢、这个嗰、那个政策熟到不得了，嗰啲就系老千。成个广州都系，深圳相对少啲，但系深圳都系中国无处不在。上海、北京资本民族后边有老细，但系呢每一个香港人，每一个中港车司机，以前有套戏叫做《情合五特区》啊嘛，领嘢翻嚟何其多。做呢一节节目，你觉得喂呢啲嘢你老调重弹讲过㗎啦，可能係我再提醒啦。因为近期呢有几个大陆司机走嚟见工， 咁我都揸大，曾经揸大陆车，咁咧就倾翻比较唏嘘啲咯，系啊，唏嘘啲。大陆嘅嘢骗子就系咁噶啦，大陆嘅嘢流都系咁。咁喺听我做节目嘅时候，有阵时都讲，我有个三哥，咁佢太太咧就已经攞咗个香港身份证，咁咧就佢咧就个女咧就验 DNA， 咁喺广州一间指定验。验出嚟个女，因为要验咗 DNA 先能够申请双单程证。验出嚟个女唔系我三哥，唔系我三哥，咁啊大镬啦系嘛？我三哥话：，唉，都唔紧要，我咩唔紧要啊？因为验出嚟都唔系我老婆。个女今年十三岁，而家验 DNA 唔系我三哥啊，都唔系我三嫂啊。即系你话值得安慰啊，定系值得笑呢？如果系我三唔系我三哥嘅，即系我三嫂出蛊惑啦，系嘛？亦都唔系我三嫂嘅，就话有两样嘢，一系就医院调咗，但系我三哥话佢出世嗰日个靓妹你就嚟睇噶啦。是吧，在产房抱出来。咁而家点呢？因为所有香港人返大陆验 DNA， 只係得广州中山路一间验嘅啫，承认嘅。咁而家话再重新验过，可能即係睇加德语长片啦，调乱咗份医生报告又有，或者根本上呢，因为呢人哋生咗个女，或者我哥咁好彩生咗个仔，咁人哋又洗钱就抱走咗，咁希望嗰个僆仔呢就富二代啦，唔休两餐啦，跟住呢就将佢个女俾咗你。可能系咁都唔定喎，喺医院大陆真系唔出奇嘅，即系嗰阵时嘅大陆，唔系而家嘅大陆啊。咁变咗好好笑咯，一讲咗嚟见到我哥个样，好彩都唔系我老婆。哇，呢句笑话真系经典。咁但系啦，而家都仲验紧，所以大陆嘅嘢，包括疫苗在内都好啦，翻大陆真系睇紧啲。呢啲小故事好多嘅，咁啦，呢一节讲到呢度，下次翻嚟正式讲啲嘢。